观众就是爱听，欢迎王老师还得再唱一曲。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二泉映月的片段。 再高歌一曲。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《讨红》的片段。 Bye.

田园荒废。 算 官的目不沉重，发人梦醒，我要立行在今天。女王临朝后急忙把旨传，柴草和谷胆火速备齐全，柴草铺在地，誓言有事从听罢领旨，那般怠慢不多，一时准备齐全。越王说从此后羊羔美酒一改免，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常常苦胆，胆色飘萍，我的心已干，到夜晚撤去我要在柴草之上喝一耳眠，有事从不见呀，请注意不对，孤灯

在教场上，那越王宝剑一挥，马亮